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私己钱出嚟，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，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。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，开。接下来的节目是纪安放暑假。 哇，正啊，又来到最有灵魂的电视节目啦。哎 ,Hello, thank you, bye bye, 又来到纪安的纪安放暑假。哎大家见点啊，自己有冇揀选一啲有灵魂嘅音乐去丰富自己嘅耳朵先？冇，有冇搞错啊？哎，唔好讲咁多啦，等我哋纪安乐队嘅吉他手阿波唱下佢嘅新歌先，交俾你啦，阿波。好啦，咁多位观众啊，先嚟呢一个你最鍾意嘅环节啦，读信。睇下今日系边一位朋友寄信嚟先，会唔会系我嘅好朋友，同样嚟自 Band 坛嘅中人 Dino， 边个 Dino 啊？苏娜嘅 Dino。Julio 的弟弟 Dino， 最近被人影到带个长发女仔回澳门的 Dino， 在世界杯期间说自己是西班牙勇等，怎知西班牙输了波又说自己是意大利勇等的 Dino。 It's cool and really hot and very very very wet because 什么佢弹起吉他上嚟啊，好大力啊，好 rock 啊，所以咪成身汗啊。有边个弹吉他系唔会出汗啊？我哋全部 band 友啊，弹吉他都会出到成身大汗。不过唯独是一位朋友，佢弹吉他系唔会出汗嘅，唔系因为佢冇落力弹，而系因为佢成日都戴住顶草帽。冇错，佢就系欧瑞强啊，哎。哦，讲得太远啦，讲返呢封信先啦。呢封信呢唔系癫佬㗎喎。係呀，係咦，是因而寄信嚟喎。佢话纪安哥哥，我想问下呢，点解有咁多人都针对我吓？我点知呀、啊、大佬，我觉得呢批评嘅说话呢其实係要听下嘅，因为呢听下人哋嘅批评，自己先至可以改进，然后再上升，慢慢去进步，啱唔啱？ 唔好理嗰啲人，特别系如果讲嗰啲嘢系冇 punch 嘅，唔好理。点解我讲咁多嘢？你系主流歌手嚟嘅，同我哋地下音乐系两个世界嚟嘅。不过我都想讲下啲公道嘅说话，欣儿，你唱歌啊，好唔好听？ 好唔好听？ 就见仁见智啦。不过如果有人因为你肥而去攻击你嘅咧，我觉得冇 points 啊，冇 point， 冇 points 啊 ，you know？ 因为好多肥人咧，其实都系唱得嘅。嗱，你睇下肥妈阿许志安嘅好朋友韩红，仲有啊我偶像啊，啱啱嚟完香港宣传佢新唱片嘅 Milo， 佢啊都系肥底啊。如果有人话你系肥，就话唔鍾意呢，我觉得系冇 point。 如果真系肥系有问题，咁你唔见人哋去投诉胡杏儿增肥去拍劇、哎、欣儿，你可以俾人投诉其他嘢而唔开心，但系唔好因为有人话你肥而唔开心，因为我都系肥㗎，而且肥并不是罪啊。如果你是肥的，你反而要开心啊，因为啊食得是福，而且你妈咪啊都被人叫做开心果啦，是不是先、哎、好啦，唔好开心啊，路要继续走的。第二个环节啊，好啊，记得廿零个、哎、今日被我阿区啊揀中呢首有灵魂嘅作品啊，嚟自呢位朋友，佢叫做张敬轩。点解我今日唔系揀啲 band 友？听我讲埋先啦。虽然啊，轩仔佢唔系夹派 band， 不过我觉得阿轩仔都系有 band 友拥有嘅最重要其中一个元素。就是热血 Hot Blood。 事关我知道轩仔在这个乐坛当中算是其中一位很有心的音乐人来的，我知道呢有些歌手找他去做歌，咁有些乐器他没有，你知不知道轩仔怎样？轩仔自己揞荷包去买那样他没有的乐器， 是不 是？所以我觉得要支持一些很有心的音乐人。 That's right， 我今天既安揀靓歌揀了轩仔的这首歌，老了十岁，一起听一下。哎， 怎想到我像美人随便抛低的玩具，还不知要怪谁，难道我豁得出去？怎想到你被别人狂追变成为伴侣，前面没有趣却是壮举，能心开因敲即碎，女人开始使我恐惧，为失了你才明白我会消失了生趣，连心肝都可失去，然后牺牲我的眼泪，让我为你难堪下去。 哇，正啊，张敬轩全新歌曲啊，老了十岁啊。听完这首歌，我们地下音乐人亦都要团结起来，一起向主流乐队作出呼吁，我们一定会向你们挑战的。听住啦，主流歌手尹光，我们地下音乐人一定会有出头天的。哎，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《嫁得出婚姻介绍所特约》，电视电影《怪癖先生》。 I love 电视台，电视电影 《怪癖先生》 啊，明辉啊，我哋。 其实我哋成班同学咁耐冇见，即系前几日要去卡拉 OK， 点解你唔出嚟啫？ 吓，明辉，你唔系唔知道我噶啦，我呢几年啊用咗好多时间去研究知豆噶，边有咁多时间同你成班人 hea 啊？ 真系，萧明啊，你原来你仲有玩嗰味嘢噶？唉，我。其实我以为你在大学毕业之后你就搣甩咗噶啦， 点会搣得甩啫？即系呢啲嘢啊！你哋成班人都唔明，知道我真系几正。 唔系我哋点会唔明啫？系人都食过知豆噶啦。 我唔知道你哋啊，你哋个个喺我背后啊话我癫啊嘛，实质你哋根本就唔知道知豆有几好。 唔系小明啊，你知唔知 道？知唔知咩啊？ 你知唔知前几日？ 做咩啊？ 我哋同学聚会咧，有啲同学话你，话你癫咗。 有冇搞错啊 ？Waiter， 递杯知豆茶我。 唔好意思，你俾杯茶佢得噶啦吓，你等间放两粒知豆。 点解你哋要咁话我啊？你哋可以中意黎明、郭富城、直敬文又得。但是我鍾意知豆就係癲，你話點解呀？點講得通呀？羅蘭就有 friend 級啦。 你隻牙黐住咗啲嘢好似。 喔，係知豆嚟㗎。我永遠都會呢 ,keep 住幾粒知豆喺啲牙罅嗰度。咁突然間諗起知豆呢，咁我咪諗到出嚟而咪可以食囉。 小明，其實你呢幾年有冇搵工做咗嚟？ 唉，我邊有咁多時間呀？我有时间去研究知豆啦，阿 Vita， 麻烦你俾一碟知豆我食晒啦，呢一碟唔该。 已经第六碟噶啦， 知豆啊，好好味啊，真系。我已经咧写咗一本咧关于知豆嘅书，好快就可以出版噶啦。到时咧，我仲可以叫出版商咧用知豆攞嚟做纸，然后印本书。 我知道人人都有理想，我亦都系咁多个同学之中最了解你嘅，但系其实我都系为你好嘅啫，你明唔明啊？ 唉，唔好讲呢啲嘢啦。我呢我叫一碟知豆啦，一碟呢知豆饭，两个甜知豆做嘅雪糕，你睇下够唔够？唔够。 小明啊， 明辉，我都係因为相信你我先抽少少时间出嚟同你见面咋，我有时间都研究知豆啦，你唔好讲埋啲无谓嘢啦。哎呀，我带咗啲嘢俾你睇呀，你睇呀，你望住佢。 一粒知豆啊！ 唉，呢粒唔系普通嘅知豆嚟噶，呢粒系我研究咗几年先研究到嘅变种知豆啊！ 有咩特别咧吓？ 哎呀，厉害啦！佢比起普通嘅知豆咧，平均重0.02 gram 噶。喂啊！你做咩整烂我粒知豆啊？我粒变种知豆啊！其他嗰啲唔紧要啊，你黐线噶，全世界得一粒噶咋，喂啊！ 小明啊，你以前系高材生嚟噶，我哋个个同学都以为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嘅律师，点解你会变成咁样啊？你唔系黐咗线，你口人好正咩？你用十几年去研究粒知豆做乜嘢啫？你有冇问题啊？我想问下你， 知豆啊，有你哋实际谂唔到嘅功能噶，明辉， 你唔系黐咗线啫？你睇下你睇下你人似人。你头咁染咗绿色做乜嘢啫？使唔使衫裤都系绿色啊？鞋又系绿色，指甲又系绿色，你咪黐咗线啊？你咁做乜嘢？你知豆人啊？你黐线嚟，癫佬啊？系咁啊？ 明辉，明辉，你而家唔明唔紧要，你迟早都会明白噶。冇心机食嘢 ，Waiter， 麻烦你帮我埋单啊！ 先生，多谢你650蚊啦， 唔使找啦。 先生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哋咧唔收呢啲知豆噶。 知豆唔系钱啊，知豆钱你未见过啊？ 喂，点啊，明辉？ 我咧我约咗佢出嚟食饭，但系咧我谂佢真系癫咗啦。 佢咧而家成身绿色啊嘛，跟住佢仲同我讲话咩？知豆有你哋想象唔到嘅功用啊！讲嘅时候，哇，几恐怖，对眼都变埋绿色啊！ 好可怜啊，萧明佢。 系啦，喂，唔好意思，你而家有冇睇电视啊？ 睇咩啊？ 快啲睇啊！快啲睇，你而家快啲睇电视啊！ 美国一项研究指出，知豆好可能有无穷无尽嘅潜能。而家一班嚟自世界各地嘅专家都争相研究，务求第一时间揾出结果。 知豆啊，有你哋实际谂唔到嘅功能嘅明辉。 艾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多谢收睇， 拜拜， 拜拜。 开电视。眼角有滴嘢，一对望你双眼就有啲嘢。